真金店。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在深圳三河打工的一段经历。深圳三河在很多打工者眼里是一个想离开却又离不开的地方，那么这位客人在那里又遇到了哪些人和事呢？欢迎光临。 哇，好家伙， 请进吧。一位吗？ 哦，没事，我可能找错地方了。 啊，你是要找 哦故事酒吧？ 就是这儿啊。 还真是啊。 对啊，请坐吧。 哦，我是听同事介绍的，你这儿说来这儿喝杯酒跟老板聊聊天会很放松，我以为就是个小酒馆呢，看门脸也挺普通的，没想到里面装修这么好，差点以为是个什么高档会所呢。 这么说就太夸张了吧。 真的，就说你家这地板吧，一看质量就相当好啊，普通酒吧应该也不会用这种地板吧。 哟，还真是第一次有人夸我这地板选得好呢。 嗨，我就是做地板销售的。 啊，怪不得啊。来，先喝口水。 啊，谢谢谢谢。说实话啊，这么高级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要不是朋友推荐，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来这儿。 这辈子话可别说那么绝啊。 真的，我这人没什么夜生活，待过最长时间的可能就是那种5块钱包夜的网吧了。 5块钱包夜？现在哪还有这么便宜的网吧呀？ 哦，这儿肯定是没有了，我说的是深圳。 深圳？你在那儿待过？ 嗯，待过几年。 那边物价这么便宜啊？ 主要是三河那个地方便宜。三河大神听说过吗？前一阵儿好多新闻都在报道。 哟，还真没听说过。三河大神是谁啊？ 啊，他指的不是谁，而是一批人，指的是那些只打零工不找持久工作的人，能赚到每天的床位费和伙食费就万事大吉，基本都是干一天活歇三天，每天吃4块钱一碗的面，睡5块钱一晚的黑网吧。 啊，他们是找不到工作还是在混日子呀？ 哪种都有吧，有的是能力有限只能这样，有的就是愿意这样懒散的混日子。其实我也这么生活过。 你？ 是啊，12年的时候我从河北一个专科学校毕业，就坐火车去了深圳，当时身上只揣着2000块钱。其实那时候 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来北京了，但我就是不想。 为什么呢？河北离北京这么近，难道你是觉得北京比深圳的就业机会少？ 就业机会是挺多的，可是竞争更激烈啊。你想啊，北京那么多大学，硕士博士一大堆，我一个专科生怎么可能吃得开啊？而深圳在我眼里就像是个淘金者的天堂，我听过很多人在深圳创业成功的例子，所以总觉得自己能在那边闯出一片天地。不过事实证明，我还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工作不好找？ 是啊，刚到深圳那阵子，我天天跑各种招聘会，可因为我没有工作经验，专业也总是不对口，学历也低，所以没有一个公司看中我。就这么跑了半个月，2000块也花得差不多了，我突然觉得有点害怕了，不知道以后到底能做什么。 那后来你就去了三河？ 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那个地方的风气是那样的，只是想着先找一些兼职做。之所以去三河，是因为我听说那里兼职和日结的工作比较多，而且到了那儿我才发现那儿的消费水平真不是一般的低，住宿一晚上只要10块钱，网吧包夜也只要5块。我真没想到深圳还有这么便宜的地方。 这么便宜真的靠谱吗？ 哼，那就要看你对靠谱的定义是什么了。4-5块钱的盒饭和面条顶多就是填饱肚子，别指望能有什么油水。至于住的地方，一个屋子能住20多个人，臭烘烘的，反正能给你一个床位睡觉就行了呗。黑网吧的环境，我不说你也能想象吧。 嗯， 其实和那儿的人比起来，吃和住已经算很靠谱的了。 那儿的人到底有多不靠谱啊？ 我第一天就被骗了 啊！ 我当时遇到一个介绍工作的中介，说是能把我介绍到富士康工作，但需要上交身份证和200块钱的押金。 你就交了？ 我其实也犹豫了一下，但是我看那个人长得挺可靠的，又说得很诚恳，我就交了。 哎呀，最后人跑了吧？ 是啊，我给他的可是我身上最后的200块。 那怎么办呀？ 凑合过呗，10块钱一晚的通铺已经住不起了，所以我就搬到了网吧。好在那种黑网吧不需要身份证。 那之后的日子你是怎么过的？ 是一个叫猴子的人帮了我一把。你别说啊，虽然三河那里有骗子，但也有好人，也是可怜人。当时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猴子递给了我一根烟，可我不会抽烟，也不敢搭理陌生人，可他硬是把烟塞到我手里，还说这个顶饿。后来他就开始跟我闲聊，听说了我的事儿以后，他告诉我在三河呀就要多个心眼，整个一条街其实都是黑中介，你竟然还敢把身份证给他们，也真是傻得可以，他们转手就把你身份证给卖了，自己还能挣100块。在三河身份证早就明码标价了。 明码标价？怎么身份证还有市场啊？ 哼，我一开始也不明白啊，后来猴子告诉我，那些人会去拿身份证办银行卡和信用卡，然后就去搞网络贷款或者洗钱。 好家伙。 哼，这就是三河。一开始我也觉得很恐怖，可是三河是个神奇的地方，你待久了也就适应了。后来我又通过介绍送过快递，当过保安，看过工地，还当过人体模特呢。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日结，干完当天就给钱。在三河大家都愿意做这种工作，做一天休息3天，休息的时候就是去泡网吧，等钱花完了就再去做一天工。 这就是所谓的三河大神的生活，这不就是得过且过吗？ 是啊，是不是觉得人怎么能这么没追求？可一个圈子真的是有气场的，当你去了那儿就会慢慢适应，甚至喜欢上那种生活节奏。当然还是得学会保护好自己，所以我才喜欢跟着猴子混啊，因为他身上有股子狠劲儿。他说他刚来的时候也碰上了黑中介，说好了给他一份日结的工作， 一天120，还管中午饭。第二天中介把他们拉到一个厂子就走了，结果人家厂子竟然说一天只给60，而且不管饭，钱也不是日结，得干够10天才统一发钱，不想干也可以立马走人。猴子气得转身就走，可是他身上已经没有回去的路费了，但他还是咽不下这口气，竟然直接生生地从郊区走了回来。 对自己是够狠的。 这还没完呢，他虽说一整天都没吃饭，但还是直接就去找了那个黑中介，把人家鼻子都打歪了，还从他兜里拿走了100块钱。 这还真是以暴制暴啊，可遇到问题总不能靠这种方法解决吧。 猴子还真是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一直？他经常这么打人啊？ 其实他之所以来三河，就是因为打人。 啊？ 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在公园喝酒，就随口问他为什么会来三河。他说因为他在老家把他大伯的腿给打废了。 为什么呀？ 是为了他妹妹。他跟他妹妹是由奶奶带大的，他们的父母都在长沙打工，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而大伯一家跟他们也不亲，连过年都不会给奶奶买什么东西。猴子学习不好，但他妹妹学得好，所以猴子初二就辍学了。他觉得与其自己白花钱，不如早点挣钱供妹妹上大学。可是他妹上到高二的时候突然就不想上学了，怎么劝也不听，直接去镇子上的服装厂上班了。上班以后，猴子给他妹买了个手机。有一天中午手机响了，他妹正在做饭，猴子就接了，还没说话呢，手机那边就有一个男的说，我想你了，干啥呢？猴子一问对方是谁，电话就断了。 难不成？ 对，那个号码就是大伯的电话。一开始他也不信，以为是大伯打错了，虽说他大伯不孝顺吧，但也不至于干出这种混账事儿吧。不过呀，猴子也开始留心观察了，他发现大伯确实爱在妹妹厂子附近出现。有一天他妹跟他说要和厂子里的姐妹出去玩，第二天中午再回来。猴子觉得不对，就去了大伯家，大伯果然不在，说是去县城买化肥去了，明天才回来。 真是个畜生啊。 可不，猴子真要气疯了。第二天他又跑到大伯家，质问他到底干没干那种龌龊事儿，大伯死活不承认。猴子一气之下就把大伯给揍了，还用一块石头砸了他的腿。猴子的妹妹看到大伯被打成那样，就哭着跟猴子说自己对不起他，劝他赶紧跑，把人打成那样，大伯家肯定是要追究的，所以猴子就跑了，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猴子说去年他给家里打过电话，听说奶奶已经去世了，妹妹也跟着父母去长沙打工了。我问他想不想家，他说想啥呀，家都没了。 在三河的都是这样的人吗？ 差不多吧。如果真的有可去的地方，大家也不会这么活着吧。哦，我还认识一个叫老沙的，也一样是无家可归的。 他是因为什么？ 他呀也是命苦，而且人也挺怪的。在三河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打游戏，可老沙却只喜欢躺着。不工作的时候，他一天能在床上躺17-18个小时，而且别人都是坐一天歇三天，他坐一天能歇一个星期。 那么懒啊？ 是因为他干一天能挣出一周的钱。 他干什么呢？ 在太平间抬尸体。 啊？ 而且还是晚上干，一晚上能挣800呢，这个一般人不敢干吧。 还真是。 他这人平时挺冷的，不爱搭理人，我跟他能成为朋友也是因为我曾经给他买过两根烟。 两根？ 是啊，在三河烟真的可以论根卖，红双喜5毛钱一根。老沙喜欢抽烟，我帮他买了两根之后，他就喜欢跟我聊天了。他跟我说他爹走得早，娘也很早就改嫁了，他从小一直和弟弟相依为命。弟弟因为得过小儿麻痹，腿上落下了残疾， 而他们家所有的财产就是两亩地和两块宅基地。他们自己住一处，另一处在村西头一直空着。老沙过去在镇上一家化肥厂开车，弟弟一直没有工作。后来他们都到了娶媳妇儿的年纪，老沙就想着让弟弟先娶，但他家这条件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后来托媒人找了个外乡的离过婚的女人，还带着个闺女。老沙本以为这样的女人要的彩礼应该少些，可没想到人家开口就是10万，还不还价。老沙管亲戚朋友借了个遍，才借到6000，最后没办法了，他只好去找了自己的老同学，人家是专门做放钱生意的。老沙用自己住的那块宅基地做抵押，借了10万，合同上写的是2分利，1年还清。借到钱后，老沙还用自己的全部积蓄给弟弟在空着的那块宅基地上盖了房，买了家具。结完婚1年的时间也到了，可老沙实在还不上钱，就想着去跟老同学说说情，但是没想到老同学坚决不肯让步，直接把老沙住的那块宅基地连房子一起收走了。老沙没地方住了，就想去和弟弟家合住，毕竟房子是他出钱盖的嘛。可是没想到 弟弟不让他住， 是弟媳妇儿，他竟然说什么老沙借钱是他嫁过来之前的事，跟他没关系，现在他嫁进来了，老沙再住进来就不方便了。再说以后老沙要是再娶媳妇儿，又该怎么住啊？万一别人觉得老沙是故意想和弟媳妇儿住在同一个院里怎么办？传出去也不好听。 这都是些什么歪理啊？ 可是老沙听完还挺高兴的 啊， 他是觉得弟媳妇儿是个利索人，有他照顾弟弟，老沙就放心了。 嘿、啊、那他弟弟呢？就没说挽留一下？ 他弟说话根本没用，要是真有用，也用不着老沙费这么大劲儿给他娶媳妇儿了吧。 所以老沙就来三河了。 是啊，那里确实适合他那样的人，得过且过。在这些人眼里，他们已经没有活着的目标了。可能世界上这样的人也挺多的吧，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但又不至于痛苦到想死，所以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混着。 那后来你怎么离开那儿了？ 我只是觉得不能再这么活了，我怕有一天在那儿待习惯了，就再也没有干劲了。后来我还是回到了北方，在这边找到了做地板销售的工作。去年三河大神的事儿不是在网上火了吗？深圳也对三河做了集中整治。我听说后来老沙去了上海，正在做房地产中介。至于猴子，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其实把那里整顿一下也好，我一直觉得那里就像是个黑洞，会把人所有的精气神都吸走。只是现在我有时候还是挺怀念5块钱就能包夜的网吧的。 那不也是黑洞的一部分吗？ 也是哈。 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鸡尾酒， 这是酒啊，看着怎么跟冰沙似的？ 确实有点类似啊，它是由桃汁、橘子汁、冷水和冰块调成的，把它们打成冰沙状，就成这杯迷雾之尘。特别选择这种无酒精的鸡尾酒，是因为我觉得三河那里的人已经醉了很久了。 你是想用这杯酒象征他们吗？ 是啊。你说三河那里像是个黑洞，我觉得有点夸张了。那里的人们只是不小心被困在了自己制造的迷雾里而已。他们都受到过生活的打击，从而失去了目标和动力。而同一类人聚集在一起，自然会形成一种迷雾效应。他们同病相怜，也会慢慢相信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从而成为了迷雾中的囚徒。 唉，也有道理。那怎么才能让这些囚徒重获自由呢？ 你觉得什么是自由？ 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做什么吧。 我倒是觉得自由就是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可能这些人会觉得自己已经无家可归，已经被家人抛弃，但只要从迷雾中走出来，他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大，大到足够让他们找到值得去爱也值得被爱的理由。我猜啊，你和老沙现在应该退心找到了吧？ 啊，应该是吧。 你看，活着其实是一件很美好也很值得珍惜的事儿，因为至少我们都有选择走出迷雾的权利和自由。 飞越迷雾，把生命看清楚，明明白白掌握你的路，经过磨蚀之后，你总能够拨云见日，重回到最初。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来了就是深圳人，原作老段，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郭浩然、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夜来深圳真孤独，黑暗中你左盼右顾，你迷了路，觉得人心不古，山高水低看不见来时路，你迷了路，爱恨悠悠不顾，峰回路转雨走不出白云深处。飞越迷雾，把生命看清楚，明明白白掌握你的路，经过磨蚀之后，你总能够拨云见日，重回到最初。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